因为下半年的各种的节面价值都非常多， 节比较多。 你说这个客人来了，然后你再什么炖炖焖猪蹄啊等等的，来不及，而且自己弄不好。 您是炒菜，您还陪客人聊天， 那可不 是吧？有时候家里说两口子这去厨房弄的这个一身是汗，您也心疼是吧？所以那就来几个这直接上锅一热，甚至说您拿开水把底下一温一泡，就是一热乎乎的一个花生猪蹄儿，对吧？两罐一大弄，那是大菜了，整个全家都能吃。 没错，而且像当下酒菜也可以啊， 这个、 咱们凉着吃。 对， 打开以后直接搁到盘子里头。 勺，我儿子就特别爱吃，拿勺㧟那个洞，一会儿碰着一块猪蹄儿，一会儿来一块花生，然后那个冻状的，咱们北京叫那个皮冻似的， 哎， 本身那个就是猪蹄当中熬出那胶原蛋白来，哎呦，吃的特好吃。 另外呢，比如说您这个走亲网友啊，上朋友那儿什么的，其实给大家添个菜， 带两罐， 带两罐的话，它、一打开以后添个菜多好啊， 是 接地气儿啊， 对， 是吧？而且咱们出去玩的话，咱们也可以带一点的这个这个来吃一吃，也非常新鲜、 啊。您随时，您像这个季节，随时说去哪玩啊，大家聚个会啊，或者有的时候去个农家乐什么的，咱自己带点这种吃的， 没错， 完全都可以。 又省钱， 晚上支一小桌，坐那聊聊吃吃都没问题。 好的，那说到今天这个产品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啊，尤其北京人特爱吃这猪蹄儿、啊，是为大家献上的是奥元生的猪手花生组合，那么这可以说是新品了啊。 新品。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特别诱人，就是一个品尝价啊。 是， 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大罐。那么一罐呢是500克啊， 是， 就是一斤呐、一大罐、这大罐可真的是不小啊，跟一大砖头似的。 是， 所以咱们一共是八大罐哈。那市场价呢，一罐就得60-70块钱啊，这个全下来得500-6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就是个品尝价、 就是尝鲜， 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尝到它的这个美味。当然，这个厂家呢，他也是比如这个产品，哎，让大家认可了， 对， 他也省了广告的推广的费用了，所以他 不 亏。 你像比如咱们节目给大家实惠，咱没收人家广告费一分钱，对吧？所以呢，他把这个折抵出来之后，人家从广告预算里补贴回来， 对， 所以才能今儿给大家说199拿八大罐，拿八斤，您吃走花生猪蹄儿这种事儿，别地儿很难找。您说199，最多外边买2-3罐而已，我们今天直接8罐，直接8斤，回家怎么吃都行， 对。 啊， 只要199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个猪蹄儿，刚才我尝了啊，其实里边呢，它这个猪蹄儿都是一块一块的给弄好的啊。 对。 然后呢，它真的是入口这个口感啊，就是弹韧有嚼劲儿。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不会说你嚼不动或者塞牙，它特别的呢软糯，但是又有点嚼劲儿啊。 对。 再加上这个花生相隔一张，真的特别美味。 其实说到这儿，有人都说，哎，我们家里炖猪蹄儿炖得好或者怎么样的。我说句实话，您家里2年炖猪蹄儿的次数，不够人家那一天炖猪蹄儿的， 那可不， 人家天天就研究这猪蹄儿怎么炖好， 没错， 作为好料， 怎么 配花生还是配什么？为什么配花生不配黄豆？因为发现配花生就是比原来大家传说中配黄豆那个更好， 对， 而且营养上更健康。那我用花生配猪蹄儿，我做好出来之后，一定人家做的更专业。咱这不用去评，您家里有自己的味儿，他一定做的更专业。尝尝这种好吃的，有的时候可能您一辈子炖的猪蹄儿真不如人一天炖的猪蹄儿多。 是啊，是啊， 对吧？所以他反复就做这行，人家就熟能生巧。巧能生精，那炖精了，尝尝人家真正做出来好味儿，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添加，吃的安全踏实，老人小孩都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是为听众朋友着想啊把关，拿这个罐子以后，我第一先看它的配料表， 对， 我一看里边真的是非常单纯， 对，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是的 啊，所以呢，作为罐头食品，这点真的是特别的可贵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奥元生的啊，猪手花生的组合，那么里边呢是500克一大罐。一斤大罐，咱们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8大罐啊，8斤呢、这一大罐真的是不小啊。那么市场价一罐就要60-70块钱，那8罐的话呢，也得500多块钱了，500多块钱 ，500多块钱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是个品尝价，199。那么合一罐呢，也就是20来块钱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 是。 那如果过日子的话，咱们就得看这种性价比高的产品，是吧？这儿省点，那省点，咱不就能攒点吗？ 对， 是吧？199合一罐，20几块钱。所以呢，大家真的赶快来购买啊！咱们可以多备点儿，平常家里吃啊，送朋友啊，然后出去游玩带着呀，都可以啊。也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

要的幸福。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捧出，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讲一个小话题，是忧郁症呢是有不同的类型的。那么抑郁症的话，目前呢已经成为全球疾病中间给造成严重负担的这个一个疾病之一。抑郁症呢它有不同的类型，有内源性的抑郁症。内源性的抑郁症呢表现呢你自己啊就特别懒呆有变化，忧虑这个比较特殊，就是内源性你自己就是说表现出来这个。当然呢还有一种是隐匿性的抑郁症，情绪低落，抑郁症状呢可是不明显，哎，倒反过来呀，表现是各种自己体内躯体上的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一阵一阵的心悸、胸闷、中上腹啊不舒服、气短、出汗、消瘦、失眠。实际上这什么，实际上你要这种情况你上医院去检查，可能往往通过检查以后医生也得不出来什么结论到底是什么病。第三种呢是青少年的抑郁症，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好像这抑郁症啊都是你中老年的上了班了。第三种呢是青少年的抑郁症，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好像这抑郁症啊都是你中老年的上了班了，这几十年工作中间可能累积了各种问题，或者老年人疾病比较多，自己情绪不好才产生抑郁。青少年也有抑郁症，会导致学生呢产生学习困难、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当然这最后的结果是成绩啊必然是全面的下降。甚至呢还有厌学、恐学、逃学、拒学。诶，往往就是出现，这实际上这就是表现是青少年的抑郁症。当然还有继发性的抑郁症，这是第四种。比如说有人是高血压，他服了某一些这个降压药，哎，往往就会导致啊情绪啊持续的 一种抑郁的消沉。这样的药咱们现在要说起来加起来不是几十种，可以是上百种。那么到底谁服某一种降压药合适，那这个只有是你自己本人的体会跟医生呢共同最后得的结论。所以说有些人不是说某一个人他服降压药效果挺好，轮到你的话你也很好，不一定的。有些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以后容易造成一种情绪持续的抑郁。还有一种第五种呢是产后的抑郁。哎，这个分娩以后啊，就是妇女啊就想想自己啊这怀孕啊九个月，当然呢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话这个生活啊就说是各方面呢都是不方便的，觉得自己啊很累啊很痛苦啊，哎，对于自己跟婴儿产生一个强烈的内疚的感觉。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哎，不喜欢孩子的一种反常的心理。谁都喜欢自己的孩子，可是呢，你要处在产后抑郁症的话呀，就是并不喜欢这个孩子。那么，自己还会造成呢失眠呢、哭泣呀、吃不下东西呀，这抑郁表现出来了。有的人时间很短，一两天两三天过去了，有的人哩哩啦啦可以拖很长的时间，所以这还会产后抑郁症。第六种是白领的抑郁症。患抑郁症的中青年的女性，她呢造成了神经啊内分泌系统的混乱，正常的生理周期啊都被打乱了。症状是有很多很多种多样，除了精神上的压力、情绪上的低落，自己感觉无所事事，爱生闷气，思虑过度，失眠多梦，头晕健忘，还有厌食、恶心、呕吐、腹胀，这些消化吸收功能呢，也这个系统呢也表现出来，这个消化系统功能失调。月经不调、经期腹痛，实际上什么都总结出来就是一个白领的抑郁症。所以说呢，临床上头抑郁症现在分成了这几种。一种是内源性的抑郁症，你自个儿表现出来这些特点。第二种呢是隐匿性的抑郁症，你都不愿意，实际上表面上看不出来，可是实际上呢你有很多的症状，心悸啊、胸闷啊、腹部不舒服啊、气短、出汗啊、消瘦啊、失眠啊。第三种是青少年抑郁症。第四种是继发性的抑郁症，外界的各种原因造成。第五种呢是产后抑郁症。第六种呢白领抑郁症，你这白领呢工作的很紧张，精神压力很大，所以到最后呢就造成神经内分泌系统混乱，出现了一系列的正常的生理的周期被打乱了。咱们这些啊这个抑郁症啊是有不同类型的，那么有这些的话呀，咱们还是应该啊正视它，确实有就是有。精神科的专家呢认为啊，抑郁症呢，可以有一些办法呢，这个解决的。比如说，首先呢，不要自责，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个人没有能力创造它或者选择它，到时候你表现出来了，这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疾病，不要自责，为什么我就得这个病？所以呢，咱们呢。就是有抑郁症呢，实际上呢他实际是应该需要帮助他寻求一个康复之路。另外呢要认真的执行啊医生给你定的医疗的方案，定期啊应该啊就诊服药，坚信呢自己能够好起来的。第三种呢就要简化生活，不能够要求自己啊像健康人一样做很多很多的事儿。那么也不能够啊快速的完成某一项的任务，所以你自己知道有这个病的话咱们这实事求是。第四要参与一些活动恢复自己的自信。另外第五呢还要认可自己啊一点啊这个改善， 瘀症的话呢，可以慢慢呢，就是通过调理服药啊，会啊改善的，逐渐呢恢复一些活动，找回一个健康的自己。但是抑郁症还要注意什么？防止复发。抑郁症是反反复复可以很多事的，所以说呢，你就一定要遵循啊医生的方案，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复发的信号啊保持一个警觉的状态。比如出现呢早早的起床啊，饭量比平时少了，感觉特别一个心情烦躁啊，对任何事漠不关心啊，就要注意啊这些状况，注意这些这个苗头。所以呢，咱们呢还是应该啊，有了抑郁症，咱们不要害怕，要自己承认有了这个抑郁症，咱们尽量的通过自信，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跟医生的配合，咱们可以得到改善。抑郁症的话呀，说实在的，确实是精神病的一种，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不能够康复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跟医生的配合呀，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世界卫生组织啊，预计到2020年的话，这个抑郁症啊，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高致残性的疾病，这是仅次于啊，咱们说的这些心脑血管病。抑郁症最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情绪低落，精力下降，容易疲劳，而且他自己会感觉到三无。什么无呢？感觉自己无望无助或者无用的这个感觉，这个经常呢有思考困难，难以集中注意力，焦虑烦躁，话少活动少。抑郁症还有三自的症状，自责自罪还有自杀的表现。所以这个抑郁症咱们还是应该呀重视。那你说这么怎么就得了这个抑郁症呢？那当然呢，各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抑郁症还有三自的症状，自责自罪还有自杀的表现。所以这个抑郁症咱们还是应该呀重视。那你说这么怎么就得了这个抑郁症呢？那当然呢，各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到目前为止的话，病因不是太清楚。当然有一些生物学的因素，比如说咱们这个自己大脑内的一些神经的递质的失衡，就神经细胞的信息的传递啊，这个不达标，递质的神经递质的失衡。另外呢，跟免疫系统功能还有关系，当然也跟遗传也有关系，跟心理社会的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说你突然之间碰到家里亲人去世了，家庭关系破裂了，或者自己工作不合适了，往往这就造成了出现了这个心理神经系统的一些刺激变化。另外疾病了，酗酒了，这同样啊可以啊出现了这个造成的抑郁症。所以说任何年龄都可以得这个抑郁症，但是呢咱们只要重视它呀，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啊给它呢恢复调理。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可以延年益寿，它就一个保健的功能，它是个真菌，可是呢这个真菌是能够起到对于人体啊起保健功能的。灵芝咱们自古至今把它作为吉祥之物，长寿的象征，有瑞草仙草的美称。灵芝首先可以改善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促进了血液循环，增强对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促使正常啊发挥啊细胞组织的生理功能，安神啊，结晶啊，解毒啊，对于我们呢一些这个神经系统的失眠呢、多梦啊，神经衰弱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一段时间的神经的咱们这个处在一个比较郁闷的状态呀、通过它呀，六十多种的有效成分啊，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它灵芝可以促使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那么对于维持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以后，保证促使我们脑细胞的神经细胞之间的传递信息的功能维持正常。同时呢它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以后呢，会促使我们体内的这个有氧代谢啊，能量的产生啊维持正常。所以整体的通过灵芝的调理以后，你表现出来的这个人的精气神儿啊就不一样。你说风风雨雨几十年，你说谁没有受到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啊，沧桑啊，或者工作上学习上啊有不顺心的时候啊，或者甚至呢有的这个妇女是产后出现这个抑郁啊，谁都会要产生这个抑郁的状态的。所以抑郁的情绪跟抑郁症不一样。抑郁症是要维持两周以上的抑郁的这个症状，医生才会给你呢确诊为抑郁症。所以说咱们凡是感到自己啊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咱们还是啊通过各方面的调节，通过运动，通过你的膳食结构，通过你自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你旅游听听音乐，唱唱歌，画画图，自个儿的心情啊改善改善。当然也有啊，这个灵芝可以帮你起一个作用呢，就是全身供血供氧充足，让你的内环境平衡，咱们可以促使自己的情绪得到改善，因为大脑可以分泌更多的更正常的内啡肽跟外啡肽，它是一个快乐的激素，会帮助你情绪的调节。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